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大不了喝口啤酒装点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埋进我眼睛头深似我身房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怨我百岁无忧哀怨我徒有泪流 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键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他吧。断掉的线能否车祸自负的钱，烧光残留的念，梦中的云能否化作熟悉的脸，前世的劫能否换来今生的缘，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 车，紧我就要回家了。

有灯

guess it'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 Oh.

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盼春是永远光亮，不让悲伤登场，他怀中有百转柔肠，长出世的模样，他在追逐心之所向，为人人做乖张，他昨夜醉酒千伤，梦里今生 想洒脱，我那 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就别再自张折磨，别找了找不到你，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不找了找不到了，你还在想起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却还在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了，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不找了找不到了，他们在想些什么？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every note, every hope will set me free. Every smile 有点脏路人